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20:16，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 AM 828频率正在播出。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向您问好，致以国庆节快乐的问候。现在呢，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是进入过节的状态了啊。我们目前为止还是在直播，依旧呢要坚守工作岗位，来和大家分享我们每天晚上都要讲述到的和科学有关的这些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几则科研进展，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首先呢，关注第一件事情啊，是一个好事儿，咱们国家的生物育种的专利的申请数量目前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我们先来听一听。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生物育种产业专利导航研究报告显示，全球生物育种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增长，我国生物育种专利申请量排名全球第一。报告显示，国内生物育种专利申请中，北京、江苏、广东、山东排在前列，排名前十位的国内申请人均为高校和研究机构。报告建议国内申请人加强国际化布局，同时对已有的大量专利需要进一步明确产业化路径，加快技术转移转化进程。该研究重点选取了三亚亚洲湾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该地区生物育种产业和专利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专利导航建议。报告还对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跨国育种公司的专利布局状况进行了研究，研判其在知识产权方面对我国育种行业的影响。 虽然啊，咱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目前为止呢，专利育种的数据申请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是呢，其中也提出来一点啊，有相关的专利导航建议，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不能为了专利而去专利，不能为了追求第一的数量而去申请专利。其实啊，育种这个行业的专利呢，跟其他的行业专利啊略有不同。这个行业的专利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它跨越专利变为真实产品，或者说能够种出来的大量化生产的这些农作物的这个叫什么死亡陷阱，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很多科研领域的专利啊，你放在那儿之后呢，如果不能变为产品，它也就是一个专利而已。但如果说这个育种领域的这个专利啊你在某种程度上你卡在一个重要的节点上，那么这个专利可能就会导致其他的行业其他的这个公司或者做这个分类的这个专利研究的这个行业呢，它就没有办法向前走。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大家经常讲咱们国家在电脑的芯片呀或者操作系统方面呢，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制于人，其实受制于人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专利的壁垒。一些做计算机系统研发的公司，他们走得比较早，包括开发芯片开发的也比较早，他们走在前面的时候啊，已经把各种路障都已经设好了，即便你后来想通过这条路，有路障在那儿拦着，这个路障叫什么，叫专利，你也过不去。所以呢，我们再去做育种专利的时候啊，尤其是它关乎到我们的餐桌呀，我们的口粮啊，我们的饭碗呢，除了说在一些容易去申请专利的领域我们不断的取得数量上的突破之外，其实应该把这个目光啊放得更加的深远一点，看一看在一些关乎于餐桌，关乎于我们整个市场的这个布局当中，是不是应该将专利整个的范围来去扩得更大一些。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话在这儿呢，说起来容易，上嘴皮儿碰一下下嘴皮儿就行了。实际上专利啊，尤其是育种这个领域的研发很不容易。一款好的这个植物啊，它的育种的工作呢，这个短则十几二十年，长则可能是一个科学家的一辈子。但是啊，这些时间呢其实都没有白费的。如果在这个领域呢开发出一个好的产品，其实真的是会流芳百世的。也希望呢咱们国家的相关育种专家能够继续加油。 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我们说一说呢有关航运业的碳排放。其实每年啊，在全球各地飞来飞去的这些飞机，它们给大气当中所排入的温室气体的总量是相当的惊人。如何能够减少碳排放？除了提升发动机的效率之外呢，美国的机场也使用一些软件的方式来减少飞机排队的时间。为什么减少飞机排队的时间就能够节省油料来节省碳排放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美国联邦航空局近日宣布，打算在美国27座主要机场启用一款可大幅减少飞机起飞前排队时间的软件，以减少飞机进入跑道前的滑行时间，助力节油减排，实现机场的高效运转。联邦航空局在声明中说，这款空中交通管理软件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研发，已测试将近四年，能计算出飞机离开廊桥、由拖车推离至滑行道的理想时间，争取让每架飞机径直滑行到跑道后随即起飞离场。这不仅有助于减少飞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能提高飞机准点率。由于大型机场航班起降密度大，空中航道容易拥堵，飞机常需要在滑行道排队等待进入跑道，期间可能会滑行较长时间，增加燃油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联邦航空局说，在夏洛特道格拉斯国际机场测试软件的将近四年间，飞机在滑行道排队等候时间总计减少916小时，相当于超过3600架离港航班，平均每架在滑行道上减少15分钟等候时间。每年因滑行时间缩减节省大约104万升燃油，日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8吨。 一天减少8吨，其实整个一年算起来的数量可真的也不少了啊。而且这的确是一个好事儿。你从全球变暖抑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另外呢，从各个啊航司来做运营的状况来说呢，又可以节省很多的油钱，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在全球的更多的机场来去推广的话，乘客提升了飞机的准点率啊，不用那么早进机舱坐着了。因为呢，从航空公司的角度来说，只要乘客坐上去，我关了门就算是准时起飞，哪怕说这个飞机还在跑道上排队，哎，但是规则就是这么定的。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规则小小修改一下，也许乘客的感受会更好。刚才呢也说了，飞机的这个运营方还能够省油，那么对于空气的排放呢，还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真的是一个值得去推广的好软件啊。好了，在这个环节我们最后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呢，想必很多最近要去买车的朋友都感同身受。第一呢，提车的周期跟过去相比呢变得更长了。第二呢，这个车的价格呀，哎，这怎么还反倒涨上来了呢？原因就是一个缺芯呐，汽车行业被一块小小的芯片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销售商协会宣布，受全球芯片供应短缺影响，英国八月汽车产量比去年同期减少27%。据报道，汽车制造商和销售商协会数据显示，英国八月生产37246辆汽车，出口至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的汽车同比大幅减少，销往欧盟的汽车仅减少4.9%，国内汽车销量增加3.3%。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汽车大幅减产令英国汽车行业及汽车业工人极其担忧，汽车制造商及其供应商在力争保持生产线运转，但多种制约因素预计会延续到2022年甚至更久。他认为，芯片短缺不是导致减产的唯一因素，但其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按照这一协会的说法，汽车产量还受工厂季节性关闭影响。 芯片短缺呢是表面的因素，或者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那么在这个原因的背后呢，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啊，还是和新冠疫情有关系。这场疫情呢，在很大程度上是阻挡了人类的物流，阻挡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也阻挡了很多新技术、一些新的产品研发的流程按原定的计划向前推进。所以呢，在整个的行业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无论说是汽车啊，还是其他的各种各样需要大规模协作的这种行业，都会出现我们今天看到的缺芯所导致的汽车的减产。当然，汽车减产会因为芯片而提不到车，而生产不出来车。这个事儿啊，你往前推个三四年，估计行业内应该不会有人相信。大家觉得唯一能够让汽车呢停下脚步的啊，尤其是产量停下脚步的，可能是不是缺油啊？加不上油了，这个车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开了？但今天看来还真的不是。 没想到从沙子当中提炼出来的硅啊，由硅所做出来的芯片竟然导致了汽车整个大行业的萧条和抑制。目前为止呢，全球业内的一些人士啊，有关汽车行业的认为，说到了2022年，可能这个情况会得以好转。希望吧，希望呢能够在2022年，不只是汽车行业好转，整个我们全球生活在这个蓝色星球上的地球人，我们的生活都能够度过疫情这一劫，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去。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走入本期的节目。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呀，我非常的喜欢，因为我是一个航空爱好者。今天我们就来说珠海航展。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赵亮新闻深处。 歼20隐身战斗机表演飞行，翼龙2无人机划过天空，空军20家族战机齐聚亮相。近日，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正式开幕。本届珠海航展迎来线上线下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飞机超过100架。正所谓梦想翱翔白云中，空天齐聚上天空。本届航展有哪些亮点？在他们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技术和行业的发展趋势呢？欢迎收听本期赵亮新闻深处，齐聚珠海，翱翔天空。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赵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在今天的赵亮新闻深处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又称为珠海航展。那么在本次的珠海航展当中所展示出的航空航天器有哪些特点？和之前的珠海航展相比较，本次珠海航展又有哪些不同呢？今天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亚楠您好。 玉龙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先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明的是啊，此刻亚楠正在珠海航展的现场，也算是再次啊感受到珠海航展现场的氛围了。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下，从您的角度来看，本次珠海航展和之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今年珠海航展呢是面临着一个很特殊的环境，就是疫情环境。今年珠海航展是大家3年期待的结果，因为本来珠海航展应该是在2020年举办，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推迟了一年，这也就是我们3年来第一次看到珠海航展这个再次开幕，所以大家都有着特别的期待。而原本呢，由于疫情的环境，大家可能都认为这个航展是不是会缩水啊？热度是不是会下降啊？但从开幕式当天的情况来看呢，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且今年的珠海航展还创下了几个记录。第一呢，是参展规模和展览面积都创下了13届航展以来的新高。就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规模，然后展览面积也最大。第二个呢，一个新的记录就是展出的首次亮相的新装备、新产品创下了记录。应该有，据说至少有200多项。那这么多的新技术成果集中亮相，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装备，让大家觉得非常振奋。这是珠海航展的两大特色这次。那同时呢，今年珠海航展还增加了海洋防务的一项，所以大家看到的就更丰富。既有空天装备成果展示，同时还有陆地的防务装备，比如说出口型的主战坦克，步兵战车，还有这个海洋防务装备。同时呢，这也大家也能看到以往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防空装备。整个的室外展场呢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一说珠海航展，其实顾名思义，大家过去会认为这个仅仅是展示飞机或者其他的一些飞行器，但是按照您的介绍，今年规模最大，而且在很大的规模当中，除了飞机以外，还有坦克，还有地面装备，还有海洋的一些防务装备。珠海航展的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其中的内容也在不断的扩大，在您看来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呢，应该是在业内的很多人士来看呢，应该是不出意料的。因为今年的珠海航展呢，由于海外的展团相对要少一些，空中表演呢也没有国外的机队来参加， 但是今年的无论是空中表演还是静态展示， 嗯， 中国的航空工业和航天工业都拿出了他们最新的成果，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展示。所以今年的珠海航展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就第一是中国的亮色异常的浓郁，就是中国集中展示我们很多新的成果，要如果是以往的话可能还没有这么多集体亮相的机会。另外一个呢，很多我们的装备无论是航空还是航天还是地面的防务系统都呈现出一个系列化体系化的完整面貌，这种面貌的展现让我们一下子就能感到中国现在的空天技术防务技术都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准，而这个水准正在为国防现代化做出突出的贡献。 在2016年的珠海航展进行的时候呢，我曾经到现场去看过，当时呢也和您是并肩同行。那个时候啊，看珠海航展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歼20飞机的首次亮相。那么在今年的珠海航展中呢，歼20依然是个亮点。我们从歼20来说起，在今年的珠海航展中，各位军迷朋友所关注的飞机以及其他的航天器都有哪些不凡的表现？请亚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歼20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亮相的？ 今年的歼20呢，不负众望，仍然是如期出现在珠海的天空，两架飞机做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嗯， 但是表演的动作呢，可能大家以往在歼20首次亮相的时候已经看过，所以呢这不算是一个全新的面貌。其实真正的一个亮点是歼20在今年珠海航展上发布了重要的消息， 嗯， 就是我们国产的歼20隐身战斗机已经换装了国产新型发动机。 嗯， 这个消息是一个重量级的大新闻，因为过去呢一直在国内的军迷朋友内有一种这个小小的忧虑，就是歼20什么时候能用上国产的新发动机。 嗯， 因为最早的歼20据说是只能用这个外购的发动机，那如果要是用国产的原有的发动机的话呢，推力的水平和这个推进的效率都相对要弱一些，那这样呢歼20可能就不能达到它最初设计时的这种优良的性能。 嗯， 但是这次在表演中歼20已经换装了国产新型发动机，而且发动机的尾喷口的外形也非常独特。 嗯， 一下子就让公众感觉到歼20现在有了一颗比过去更强大的中国心。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歼20的飞行速度敏捷性机动性都会有显著的提升，那歼20的作战效能肯定会得到大幅度的改进。 了解呢这个行业的朋友也知道，飞机发动机啊，对于飞机的性能而言太重要了。但同时呢，一款飞机发动机的列装也意味着整个飞机发动机的生产的工艺啊，包括生产线呀、设计制造水平呢，都是达到了一定的阶段。那是不是意味着咱们国家在战斗机、飞机的发动机的这个领域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技术突破？ 是这样的。从歼20的换装发动机这个表现来看呢，应该是国产的发动机正在取得快速的进展。但是发动机这个行业比较特殊，通常一款发动机从研制到磨砺成熟通常需要20到30年的时间，尤其是优秀的发动机可能30年并不为过。那所以呢，发动机这个新的型号的出现它不可能过于紧凑，它肯定中间会有一个时间段。但是从现在来看呢，应该说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间在发动机领域正在不断的发掘潜力，不断的突破进取，所以呢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型号。其实除了歼20换装的国产发动机，在中国航发的展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一系列的新型产品，特别是这次展出了长江1000和长江2000的民用大型商用发动机的模型，让大家也感觉到很振奋。因为中国的商用飞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我们的 C919 有望在今年完成试航取证的全部试飞工作，而 C929 中俄合作的大型宽体飞机也已经开始制造原型机。但是这些飞机呢，从这个原始设计上来讲，我们的供应链在动力方面呢是采购的国外的发动机。 嗯， 那么未来国产的发动机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什么时候能够装上我们国产的大飞机，这是大家期待的一个目标。 嗯， 现在看来呢，这个目标正在逐渐的离我们越来越近。 嗯， 中国的发动机行业呢正在不断的努力。 嗯， 我们希望有一天呢能够看到国产的大飞机配备我们国产的动力。 您刚才提到啊 C919， 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今年的珠海航展好像没有看见 C919 的身影，这是为什么呢？ 对，这个 C919 这次呢确实是有点让大家失望的感觉啊，就是没有出现在珠海的天空。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 C919 这样一款已经完成了研制的飞机呢，本应是出现在珠海的静态展场，或者说做一个飞行表演。但是今年没有来，实际上是有一些原因的。外界呢有很多猜测，比如说外界有一种猜测是认为说 C919 没有来珠海是因为这个外购的一些零部件系统受到了人家的制约，所以呢它的飞行保障任务呢变得有点困难，所以这次没有来珠海。这个原因呢目前来讲我倒是不能否认，因为现在毕竟这个国际环境的变化可能使得我们 C919 的供应链的链条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需要重新理顺，或者说进行更多轮的商务谈判，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公众表明一个态度，就是说 C919 这次没有来珠海主要原因不是这一方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中国的六架 C919 的原型机正在完成最为紧张的试航取证试飞工作。每一架飞机都承担着繁重的试航取证任务。所以呢如果要如期的比如说想在2021年完成试航取证的话，那么后续的现在距离年底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时间必须要充分的利用起来，把所有的试飞工作完成。而如果派出919的原型机到珠海，最少要用掉一周的时间，因为珠海的这个航展历时大概一周左右，那么这七天时间里可能就要耽误试飞的进度，所以目前来看呢 C919 没有来到珠海主要原因应该在于此。而所谓的这个供应链的问题呢，最起码它不会影响到原型机的科研试飞，因为供应链的保障呢目前来讲，如果说供应链有问题，未来可能在保障批量生产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是目前的几架原型机还不会构成这个试飞进度的制约。 C919 自己的本职工作太忙了，忙到的没有办法出差来珠海，这个是真正的原因。 对，没错。实际上他没有到珠海，对于很多关注这个商飞的人来讲，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因为这说明现在的试飞工作已经到了紧关紧要的关口。 对， 如果能够进行的顺利的话，那么 C919 就能够如期拿到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到那个时候 C919 就能够尽早的投入国内的商业运营。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出行有可能就能坐上国产的这种干线的单通道客机。那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在珠海的天空看到他们表演更为喜悦的消息。 对，虽然这次在珠海航展我们没有C919 的消息，未来会意味着有更多 C919 的消息呢源源不断而来。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啊有关军机的这个领域，在本次的珠海航展中呢，大家非常关注的有一款机型啊是歼16D， 这是一款什么样的飞机？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歼16D 的亮相呢是引发了高度的关注，某种程度上说呢甚至比歼20呢还抢眼球，因为歼20这次是第二次露面，而歼16D 是首次亮相。同时呢歼16D 的身份很特殊，它是一款专用的电子战飞机。有的朋友可能知道中国以前也有电子战飞机，我们用飞豹挂载这个电子战的吊舱，承担电子战的功能，但是飞豹呢算是临时客串，因为它原本是战斗轰炸机，我们通过加挂吊舱让它变成了电子战机。但是现在歼16是从开始就以歼16的平台专门研发设计的一款电子战机，它的功能更为强大。它在未来的作战环境中，它担负的使命是伴随我们的突击编队，在防区外对敌方的防空系统的雷达传感器进行远程压制，保证我们的突击编队能够顺利地完成作战目标。这是电子战机独到的本领，它的本领胜似更多的火炮和坦克，因为它是在电磁频谱内为我们争得制电磁权。 我们看到这款飞机呢，从外形上来讲啊，它和歼16非常的像。那为什么我们做电子战的飞机会采用一个这样的外形的设计？是因为现有的平台比较成熟，还是说作为电子战的飞机必须也要拥有啊这样一套像传统的重型战斗机一样的配置？ 对，你说对了。电子战飞机呢，它具有一些约束条件。因为电子战飞机在作战的时候通常会伴随 战斗机的突击编队前进，它是在编队内部承担这个电子压制的使命的。 嗯， 所以呢，它的飞行性能，基本性能要跟突击编队一样。而且呢，电子战飞机在工作的时候呢，它需要挂在这个电子战的吊舱，通常呢，会挂在3到5个吊舱。那这个它的载荷能力也比较要求比较高，所以这样的飞机呢，如果是一款优秀的电子战飞机，不可能太小，通常会使用重型战斗机来改装。 嗯， 像美国的电子战飞机呢，就是用 F-18 改装的，那是一款双发重型战斗机。 嗯， 现在我们的歼16D 电子战飞机是用歼16的平台改装的，也是双发重型战斗机。 嗯， 这样呢，挂载能力没问题，内部的改装有空间，因为飞机大，你才有这个加装一些仪器设备的空间。即便如此呢，歼16还是做了一些减重的设计，比如说火炮取消了， 嗯， 光电传感的探头取消了。内部呢，一定是加装了这个精密的数据处理系统，因为电子战飞机呢，外观看起来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它的玄机呢，都在吊舱和机身的内部。首先，吊舱呢要收集敌人的电子信号，对它进行分类、筛选、识别和定位，这些功能都是由飞机内部的大型中央信号处理器来完成的。 嗯。 然后呢，在定位结束之后呢，对于有威胁的目标，再通过电子战的吊舱发射能量，用电磁波束去压制它。 嗯， 我们直观的感觉呢，就是如果电子战飞机出现在敌人防区外的话，那么敌人的防空雷达可能就是一片雪花， 哦， 看不见目标。哎，对，那即便是有侥幸能看到目标，那么等到火控雷达开始工作的时候，火控雷达可能没法锁定目标，没法锁定目标，导弹就不能发射。那么我们的攻击编队就会减少损失。 嗯， 所以电子战飞机呢，在现代作战中，它是一种高精尖技术的代表。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专业专用的电子战飞机的研制能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歼16D 的出现呢，它的意义绝对不亚于歼20。那么在本次的珠海航展中，我们还看到呢，有其他在飞机的命名当中也出现20的飞机，比如说直升机，也请亚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在珠海航展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就是20时代的全面展示。所谓20时代呢，实际上就是航空工业以20为型号的一系列产品。其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歼20，还有我们的多功能通用运输直升机直20，直20的出现呢，改变了我们直升机的装备的态势，使得我们的直升机呢具备了一个多功能通用化的使命特点。同时呢，这种直升机呢，载荷能力、高原适应性和这个战场适应性都更好，既能做运输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加挂武器装备，伴随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机降部队作战，就类似于美军现在装备的黑鹰这样的直升机。这是我们的直20，所以直20呢也是让大家很喜欢的一款机型，尤其是外形呢比较俊朗，有流线型非常好，很有这个时代特征和科技范儿。另外一款飞机呢引发关注的就是大家已经是早已经知晓的，就是运20。这次运20呢以这个实机的形式在静态展区呢一直是驻守在那里，大家直观的从近距离能够感受到这款大型战略运输机的庞大的体态。其实站到运20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点，就是这个飞机个头很大，但是大呢实际上背后最大的含义在于，它可以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未来的战场环境中快速的完成跨战区的人员、物资、武器装备的投送。过去我们没有运20这样的大飞机，只能用中型运输机去投送这个人员和武器装备，运输效率很低，而且大型装备、重装备没法投送。 对， 现在呢，有了运20，我们不仅可以运输我们的空降部队到达前线或者说战区，同时还可以运送这种重型的主战坦克、步兵战车或者其他的轮式突击车抵达前线。这样呢，我们在战区实现这个机动的部队呢，就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步兵或者轻型的这个部队，而是一个兼有重型装备和这种攻坚能力的机械化兵团。那这样人民解放军的战场机动能力就显著提升，使得这个，所以说前段时间空军发布的消息说人民空军跨入了战略空军的门槛，实际上这个背后的支撑点是在于我们的装备技术。 对， 我们有了歼20这样的远程 能够争夺这个空中优势的隐身战机， 嗯， 有了运20这样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运输力量，那么人民空军才具备了战略空军的这样一个基本条件。 嗯，说到运20啊，在我脑海当中浮现的景象呢，实际上是在去年疫情爆发之初，军队当中的医生呢也是接到了紧急的命令，赶赴疫区呢支援疫区抗疫。其实呢，在很多的新闻媒体中就出现了运20的身影，这个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呢人员大数量的大范围的转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有关有人驾驶和有人乘坐的飞机，那么在现代的空战当中呢，无人机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往年的珠海航展中，我们都会见到一些无人机的出现，那今年珠海航展无人机这个方面有哪些特色呢？ 今年的无人机呢，是几乎是一个小小的全家福，航空工业的无人机全系列亮相，航天工业的无人机也全系列展示，应该说甚至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无人机阵列，应该说非常丰富。总体看来呢，除了以往我们看到的一些无人机，比如说传统的这个翼龙系列和彩虹系列的新型号之外呢，其实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比如说像彩虹6号这种高速高空的无人机，装备两台喷气发动机，体型也比较大，然后呢可以胜任这种高空速度比较大的这种侦察任务。航空工业呢展出的这个无侦8是一款带有神秘感的黑色的缩标一样的无人机，装备两台火箭发动机，通常使用大型飞机挂载发射，它的飞行速度很有可能可以超过3倍音速，有点类似当年美国的黑鸟高速侦察机，但是咱们的无侦8是无人驾驶的，那这样的无人侦察机呢可以以极高的速度，以这种临近空间的这种高度迅速的抵达目标地域，对目标地域进行全方位的侦察。必要的时候我想以这样的飞行平台也可以把它转化为攻击的平台。所以呢，现在的航空和航天部门展出的无人机呢，让我们看到呢中国的无人机啊取得突破的速度真的是很快。除了传统的动力无人平台之外呢，正在向高空高速隐身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发展。那比如说中航工业的攻击11型无人机，它就是具备这种对空和对地的攻击能力。那么我个人认为它一定会具备初步的或者说甚至是很高水平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架构。 我们知道每一年啊，珠海航展除了说有军机的展示之外呢，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飞行表演。而且呢，我记得啊，上一次我去珠海航展看到飞行表演的时候，随着飞机呢在我们的头顶划过，地面上的人群呢也是发出了阵阵的呼喊声。今年这个场景还是如此吗？ 今年的飞行表演呢仍然是很精彩。我在开幕式当天看到的飞行表演呢，可以给大家这个列数一下。除了大家最大的热门歼20的飞行表演之外呢，其实最早的开幕表演是81飞行表演队的编队表演。81飞行表演队是中国的国家名片，所以呢，他的表演呢是一如既往的精彩和这个吸引眼球。81表演队主要是当时是六机表演，六机大编队做出了他传统的，比如说编队滚转、空中开花、双机对头这样的精彩动作，应该是让大家是一饱眼福。在81表演队之后呢，是这个，分别是红鹰表演队的教八编队表演。红鹰表演队是空中航空空军航空大学的表演队，他们使用的飞机呢跟81表演队用的歼10是不同的机种。因为歼10呢是一款单发战斗机，是我们的主战飞机之一，速度和力和速度感和这种声音都比较大，而教八是一款轻型的基础教练机，这种飞机呢体型小，重量轻，飞行速度相对慢，也更容易操控，所以两个表演队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看81队，那就是力量感和速度感十足的一个很劲爆的表演。而这个红鹰表演队呢，因为它飞机飞行速度相对慢，可以长时间的停留在公众的视野里。同时由于是低速飞机，所以编队可以更大。所以红鹰表演队呢就使用了8级编队的大编队表演。编队也可以比较紧凑，飞行动作呢也可以更设计的更为复杂和精巧。这样呢这支表演队的给人的感觉就是更为轻盈流畅，然后呢显得更为精致。 这也是两种机型导致的不同表演风格。一般世界上各国呢，使用表演队呢，多数有这么几个，有这么两种习惯吧。 嗯， 一种是使用这个主战飞机，比如说像俄罗斯、美国，通常喜欢使用这个重型战斗机，比如说美国海军的蓝天使是双发战斗机，俄罗斯的勇士也是双发战斗机。美国空军的雷鸟表演队使用的就是单发轻型战斗机，这个跟咱们的八一是一样的，咱八一用的歼十也是单发的轻型战斗机。 嗯， 其他的一些国家像什么意大利啊、韩国啊，喜欢使用教练机，这个跟我们的红鹰是一样的，因为教练机往往操纵性非常的好，而且速度又很低，它专门用来培训学员，用它来做表演机呢，可以胜任大编队密集的队形。 嗯， 所以呢，八机九机编队呢，在低速飞机上更容易实现。这个表演的风格就是各异的，有，当然每个人可能都喜欢不一样的风格。 嗯， 但是你在珠海都能看到他们。同时在珠海表演的呢，还有教练十高级教练机，以及翼龙无人机。翼龙无人机的表演应该是在珠海第一次进行，因为作为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呢，它的飞行表演呢，可能让大家感觉四平八稳，就是它没有什么特技的动作， 嗯， 飞行的声音也不大，只有这个螺旋桨的嗡嗡声伴随着很轻柔的划过这个机场上空， 嗯， 但是这也正是它的特色所在。无人机呢，本身来讲它不需要空中格斗， 嗯， 它更需要以它的比较小的尺寸外形躲避敌人的雷达侦察， 嗯， 然后呢，噪音也不大。当它飞行在4000米的高空的时候，你的耳朵是听不见的。它就是以这种隐蔽的姿态对敌方的目标发起突然的袭击，这正是无人机的本领。 嗯， 所以说看无人机的表演呢，可能跟表演队完全没法比，因为它不是一个很炫酷的表演。 嗯， 但是不要忘了，无人机表演其实最大的本领是在于它是无人操控的，它的飞行员是坐在跟它距离很远的控制舱里，对它进行操控。 嗯， 而且在起降和飞行过程中，很大的这个操作是由这个自动驾驶系统来完成，所以呢，这也是无人机的内在的玄机。 嗯， 同样参加表演的还有中国商飞的 CBJ 商务机，这是 ARJ 支线客机的商务版本，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些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喜欢乘坐的一种商务飞机。 嗯， 不是有很多高管，很多私营企业愿意购置这种公司使用的飞机吗？ 嗯， 那么 CBJ。就是未来他们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个选择呢，还是一个质量水平和性能水平比较不错的国产产品。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较全面的了解了一下珠海航展。现在呢，也是新媒体时代了，除了今天亚楠给我们带来的声音的解读之外，各位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也可以上网再去看一看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些飞行表演啊，一些非常重磅的机型啊。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 谢谢玉龙。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曾经的大美女真好戏，如今 二姐，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好骗啊，你二姐，我毁容了，毁容了！ 啊，等等。什么情况？难道谁拿浓硫酸泼你了？我帮你泼回去。 不是，你看我这脸上长了两颗痘痘，怎么都不好。 啊，二姐，不就是长痘吗？长痘啊，说明你正青春呢。 你怎么安慰我都没用。嗯，长了痘痘，以后就找不到男朋友了。 哎，二姐，你以前没痘的时候也没有男朋友啊？ 真好骗！你说什么呢？你存心惹我生气是不是？ 不，二姐，我错了，我这就向你赔罪。 你想怎么赔？你能赔我一个男朋友吗？ 那不行，但是我有办法让你脸上的痘痘消失。 真的吗？ 三弟啊，我跟你未来姐夫的幸福真的就靠你了。浩片，你不是说帮我治痘痘吗？你搬来一筐大蒜做什么？ 二姐啊，这你就不懂了，大蒜消毒杀菌防癌症，是个好东西。 大蒜还防癌症啊？ 啊，更神奇的是用蒜泥敷脸还可以治疗痘痘。我不骗你，你想啊，大蒜什么都能治，何况你那一两颗痘痘呢？ 啊，好好好，但是我这个一脸蒜味儿以后怎么见人呢？ 别怕，二姐，我还给你特地准备了香水，专业去味，值得信赖。 哇，三弟，你真是太贴心了。等等，怎么是花露水？ 香水多贵呀、啊，花露水那不也是香香的水吗？ 好吧，那我还是先用蒜泥敷完脸再说吧。 二姐，怎么样？痘痘消下去了没有啊？ 痘痘不仅没有消下去，我半边脸都红了，真好骗！我再也不相信你了，我要去找大哥。 我的天哪，用蒜泥敷脸，亏你想得出来。 谁叫我信了真好骗的鬼话呢？哼，他说大蒜还能防癌呢。 大蒜里含有大蒜素，大蒜素的作用很多，确实能有一定的杀菌功效。但是在动物实验和人体的对照实验中，并没有得出大蒜对癌症预防有积极作用的结论。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也早就明确指出，不推荐任何膳食补充剂预防癌症。而用蒜泥敷脸去痘，哈哈，这就更扯了。大蒜素可以杀菌，但并非所有的痘痘都是因为细菌感染。关键是大蒜具有强烈的腐蚀性，拿蒜泥敷脸，你这痘痘还没下去，皮肤病就找上门了。 那大哥，我该怎么办呢？ 挂号看医生去。 好，等我恢复青春貌美，我就有男朋友了。 哎，我的妹妹呀、啊，其实吧，有个残忍的事实我得告诉你。 嗯，怎么了？我的脸不好治吗？ 啊，那倒不是，我是想说，其实吧，解决你脸上的事儿，可比解决你的终身大事容易多了。 生活是忙碌还是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遇见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的声音。